67回，拯救陀罗禅性隐，脱离秽污导心清。却说三藏四众躲离了小西天，欣然上路，行经各月城途，正是春深花放之时，见了几处园林皆绿暗，一番风雨又黄昏。三藏勒马道：“ 徒弟呀、啊，天色晚矣，往哪条路上求宿去？” 行者笑道：“ 师父放心，若是没有借宿处，我三人都有些本事，叫八戒砍草，沙和尚搬松，老孙会做木匠，就在这路上搭个棚安，好道也住得年吧。你忙怎的？” 八戒道：“哥呀，这个所在岂是住场，满山多虎豹狼虫，遍地有魑魅魍魉，白日里尚且难行，黑夜里怎生敢宿？” 行者道：“呆子，越发不长进了，不是老孙海口，只这条棒子攒在手里，就是塌下天来也撑得住。” 师徒们正然讲论，忽见一座山庄不远。行者道：“ 好了，有宿住了。” 长老问：“ 在何处？” 行者指道：“ 那树丛里不是有个人家，我们去借宿一宵，明早走路。” 长老欣然促马，指庄门外下马，只见那柴扉紧闭。长老敲门道：“ 开门，开门。” 里面有一老者，手托犁杖，脚踏蒲鞋，头顶乌巾，身穿素服，开了门便问：“是甚人在此大呼小叫？”三藏合掌当胸，躬身施礼道：“ 老施主，贫僧乃东土差往西天取经者，世道贵地，天晚，特造尊府借宿一宿，万望方便方便。” 老者道：“和尚，你要西行，却是去不得啊。此处乃小西天，若到大西天，路途甚远，且修道前去艰难，只这个地方以此难过。” 三藏问：“怎么难过？” 老者用手指道：“我这村庄西去30余里，有一条西市通，山名七绝。” 三藏道：“何为七绝？” 老者道：“这山径过有800里，满山尽是市果，古云市树有七绝：一异兽，二多阴，三无鸟巢，四无虫，五霜叶可玩，六家食，七枝叶肥大，故名七绝山。我这壁处地阔人稀，那深山亘古无人走道，每年家熟烂柿子落在路上，将一条家石胡同尽皆填满，又被雨露雪霜惊梅过下，变成一路污秽。这方人家俗呼西屎痛，但刮西风有一股晦气，就是陶冬青也不似这般恶臭。如今正值春深，东南风大作，所以还不闻见也。”三藏心中烦闷不言。行者忍不住高叫道：“ 你这老儿甚不聪明，我等远来投宿，你就说出这许多话来唬人。十分你家窄逼没处住，我等在此树下蹲一蹲，也就过了此宵，何故这般事过？” 那老者见了他相貌丑陋，便也凝住嘴，惊缩缩的硬着胆喝了一声，用犁杖指定道：“你这厮骨抓脸，磕额头，塌鼻子，凹结腮，毛眼毛睛，痨病鬼，不知高低，尖着个嘴，敢来冲撞我老人家？”行者陪笑道：“ 老官儿，你原来有眼无珠，不识我这痨病鬼哩。 相法云，形容古怪，始终有美玉之藏。你若以貌取人，干净差了。我虽丑便丑，却倒有些手段。 老者道：你是哪方人士？姓甚名谁？有何手段？行者笑道： 我祖居东胜大神州，花果山前自幼修，身拜灵台方寸祖，学成武艺堪泉州，也能脚海降龙母，善会丹山赶日头，富怪奇魔成第一，疑心换斗鬼神愁，愁天转地英明大，我是变化无穷美石猴。 老者闻言回嗔作喜，躬着身便叫：请，请入寒舍安置。遂此四众牵马挑担一齐进去，只见那金针棘刺铺设两边，二层门是砖石垒的墙壁，又是荆棘山盖，入里才是三间瓦房。老者便扯椅安坐待茶，又叫拌饭，少请一个桌子，摆着许多面筋豆腐、鱼苗萝白、辣芥万金、香稻米饭、醋烧葵汤，师徒们尽饱一餐。吃毕，八戒扯过行者，备云： 师兄，这老儿初始不肯留宿，今凡设此圣斋，何也？ 行者道： 这个能值多少钱？到明日还要他拾果拾菜的送我们哩。 八戒道： 不休，凭你那几句大话哄他一顿饭吃了，明日却要跑路，他又管带送你怎的？ 行者道： 不要忙，我自有个处置。 不多时渐渐黄昏，老者又掌灯，行者躬身问道： 公公高兴？ 老者道： 姓李。 行者道： 贵弟想就是李家庄？ 老者道： 不是，这里唤作陀螺庄，共有500多人家居住，别姓俱多，唯我姓李。 行者道： 李施主，府上有何善意，赐我等圣斋？ 那老者起身道：才闻得你会捉拿妖怪，我这里却有个妖怪，累你替我们拿拿，自有重谢。行者就朝上唱个诺道： 成照顾了。 八戒道： 你看他惹祸，听见说拿妖怪，就是他外公也不这般亲热，预先就唱个诺。 行者道： 贤弟你不知，我唱个诺就是下个定钱，他再不去请别人了。 三藏闻言道：这猴凡事便要自专，倘或那妖精神通广大，你拿他不住，可不是我出家人打诳语吗？行者笑道： 师父莫怪，等我再问了看。 那老者道： 还问甚？ 行者道： 你这贵处地势清平，有许多人家居住，更不是偏僻之方，有什么妖精敢上你这高门大户？ 老者道： 实不瞒你说，我这里久已康宁，只这3年6月间忽然一阵风起，那时人家甚忙，打麦的在场上，插秧的在田里，俱着了慌，只说是天变了，谁知风过处有个妖精，将人家牧放的牛马吃了，猪羊吃了，见鸡鹅囫囵咽，遇男女家伙吞。自从那次，这两年常来伤害。长老啊，你若是有手段拿了他，扫净此土，我等决然重谢，不敢轻慢。 行者道： 这个却是难拿。 八戒道： 真是难拿，难拿。 我们乃行脚僧，借宿一宵，明日走路，拿什么妖精？ 老者道：你原来是骗饭吃的和尚，初见时夸口弄舌，说会换斗移星，降妖伏怪，即说此事就推却难拿。 行者道： 老儿，妖精好拿，只是你这方人家不齐心，所以难拿。 老者道：怎见得人心不齐？ 行者道： 妖精搅扰了三年，也不知伤害了多少生灵。我想着每家只出银一两，五百家可凑五百两银子，不拘到哪里也寻一个法官把妖拿了，却怎么就干守他三年魔者？ 老者道：若论说使钱，豪道也修啥人，我们哪家不花费三五两银子？前年曾访着山南里有个和尚，请他到此拿妖，未曾得胜。 行者道： 那和尚怎的拿来？ 老者道：那个僧伽披领袈裟，先弹孔雀，后念法华，香焚炉内，手把灵拿，正然念处惊动妖邪，风生云起，静至庄家，僧和怪斗，其实堪夸，一地一拳倒，一地一把抓，和尚还相应，相应没头发，须臾妖怪胜，径直返烟霞，原来晒干巴，我等近前看，光头打得似颗烂西瓜。 行者笑道： 这等说吃了亏也。 老者道：他只拼得一命，还是我们吃亏，与他埋棺木殡葬，又把些银子与他徒弟，那徒弟心还不歇，至今还要告状，不得干净。 行者道： 可再请什么人拿他？ 老者道：旧年又请了一个道士。 行者道： 那道士怎么拿他？ 老者道：那道士头戴金冠，身穿法衣，令牌敲响，符水施为，驱神使将，拘道妖痴，狂风滚滚，黑雾迷迷，给予道士两个相持，斗到天晚，怪返云泥，乾坤清朗朗，我等众人齐，出来寻道士，淹死在山西。捞得上来，大家看，却如一个落汤鸡。 行者笑道： 这等说也吃亏了。 老者说：他也只舍得一命，我们又使够闷数钱粮。 行者道： 不打紧，不打紧，等我替你拿他来。 老者道：你若果有手段拿得他，我请几个本庄长者与你写个文书，若得胜，凭你要多少银子相谢，分文不少，如若有亏，切莫和我等放赖，各听天命。 行者笑道： 这老儿被人赖怕了，我等不是那样人，快请长者去。 那老者满心欢喜，即命家童请几个左邻右舍、表弟姨兄、亲家朋友，共有八九位老者都来相见，会了唐僧延吉拿妖一事，无不欣然。众老问： 是哪一位高徒去拿？ 行者插手道： 是我小和尚。 众老悚然道： 不济不济，那妖精神通广大，身体狼抗，你这个长老瘦瘦小小，还不够他填牙缝里。 行者笑道： 老官儿，你顾不出人来，我小字小，结实，都是吃了魔刀水的，秀气在内里。 众老见说，只得依从道： 长老，拿住妖镜，你要多少谢礼？ 行者道： 何必说要什么谢礼？俗语云，说金子黄眼，说银子傻白，说铜钱心气，我等乃积德的和尚，绝不要钱。 众老道： 既如此说，都是受戒的高僧，既不要钱，岂有空劳之理？我等各家俱以余田为活，若果降了妖孽，进了地方，我等每家送你两亩良田，共凑一千亩，坐落一处，你师徒们再上乞丐寺院打坐参禅，强似方上云游。 行者又笑道： 越不停当，但说要了田，就要养马当差，纳粮拌草，黄昏不得睡，五谷不得眠，倒好弄杀人也。 众老道： 诸般不要，却将何谢？ 行者道： 我出家人，但只是一茶一饭，便是谢了。 众老喜道： 这个容易，但不知你怎么拿他。 行者道： 他但来，我就拿住他。 众老道： 那怪大着哩，上主天，下主地，来时风，去时雾，你却怎生进得他？ 行者笑道： 若论呼风叫雾的妖精，我把他当孙子罢了，若说身体长大，有那手段打他。 正讲处，只听得呼呼风响，慌的那八九个老者战战兢兢道： 这和尚言犟口，说妖精，妖精就来了。 那老李开了妖门，把几个亲戚连唐僧都叫 进来，进来，妖怪来了。 虎子那八戒也要进，沙僧也要进，行者两只手扯住两个道： 你们忒不寻礼，出家人怎么不分内外？站住，不要走，跟我去天井里看看是个什么妖精。 八戒道： 哥啊，他们都是经过帐的，风响便是妖来，他都去躲，我们又不与他有亲，又不相识，又不是故人，看他做甚。 原来行者力量大，不容说，一把拉在天井里站下，那阵风越发大了，好风， 倒树催林，狼虎忧，翻江倒海，鬼神愁， 掀翻华岳三峰石，提起乾坤四不周，村舍人家皆庇护，满庄儿女尽藏头，黑云漠漠遮星汉，灯火无光遍地幽。慌的那八戒战战兢兢，伏之于地，把嘴拱开土埋在地下，却如定了钉一般。沙僧蒙着头脸，眼也难睁。行者闻风任惯，一霎时风头过处，只见那半空中隐隐的两盏灯来，即低头叫道： 兄弟们，风过了，起来看。 那呆子扯出嘴来，抖抖灰土，仰着脸朝天一望，见有两盏灯火，忽失声笑道： 好耍子，好耍子，原来是个有行止的妖精，该和他做朋友。 沙僧道：这般黑夜又不曾敌面相逢，怎么就知好歹？八戒道： 古人云，夜行一烛，无烛则止，你看他打一对灯笼引路，必定是个好的。 沙僧道：你看错了，那不是一对灯笼，是妖精的两只眼亮。这呆子就胡矮了三寸，道： 爷爷呀，眼有这般大，不知口有多大哩。 行者道： 贤弟莫怕，你两个护持着师父，带老孙上去讨他个口气，看他是甚妖精。 八戒道： 哥哥，不要供出我们来。 好行者纵身打个呼哨，跳到空中，执铁棒，厉声高叫道：“ 慢来，慢来，有无在此！” 那怪见了，停住身躯，将一根长枪乱舞。行者执了棍时，问道：“ 你是哪方怪物？何处精灵？” 那怪更不答应，只是舞枪。行者又问，又不答，只是舞枪。行者暗笑道：“ 好事耳聋口哑，不要走，看棍。” 那怪更不怕，乱舞枪遮拦，在那半空中一来一往，一上一下，斗到三更时分，未见胜负。八戒沙僧在李家天井里看得明白，原来那怪只是舞枪遮架，更无半分攻杀。行者一条棒不离那怪的头上。八戒笑道：“ 沙僧，你在这里护持，让老猪去帮打帮打，莫叫那猴子独干这功，领头一中秋。” 好呆子就跳起云头，赶上就住。那怪物又使一条枪抵住，两条枪就如飞蛇掣电。八戒夸奖道：“ 这妖精好枪法，不是山后枪，乃是蚕丝枪，也不是马家枪，却叫做个软柄枪。” 行者道：“ 呆子莫胡谈，哪里有个什么软柄枪？” 八戒道：“ 你看他使出枪尖来架住我们，不见枪柄，不知收在何处。” 行者道：“ 或者是个软柄枪，但这怪物还不会说话，想是还未归人道，阴气还重，只怕天明时阳气盛，他必要走，但走时一定赶上，不可放他。” 八戒道：“ 正是，正是。” 又斗多时，不觉东方发白，那怪不敢恋战，回头就走。行者与八戒一起赶上，忽闻得污秽之气蓄人，乃是七绝山西市通也。八戒道：“ 是哪家掏茅厕里，根臭气难闻。” 行者捂着鼻子直叫：“ 快快赶妖精，快快赶妖精。” 那怪物穿过山去，现了本相，乃是一条红鳞大蟒。你看它眼射小光，鼻喷朝雾，密密牙排钢剑，弯弯爪曲金钩，头戴一条肉角，好便似千千块玛瑙攒成，身披一派红鳞，却就如万万片胭脂弃旧。盘地只一围锦被，飞空错刃作霓虹，歇卧处有星起冲天，行动时有赤云罩体。大不大，两边人不见东西，长不长，一座山跨占南北。八戒道：“ 原来是这般一个长蛇，若要吃人呢、一顿也得500个，还不饱足。” 行者道：“ 那软柄枪乃是两条信田，我们赶它软了，从后打出去。” 这八戒纵身赶上，将爬便住。那怪物一头钻进窟里，还有七八尺长尾巴丢在外边。八戒放下爬，一把抓住道：“ 着手，着手！” 尽力往外乱扯，莫想扯得动一毫。行者笑道：“ 呆子，放他进去，自有处置，不要这等倒扯蛇。” 八戒真个撒了手，那怪缩进去了。八戒怨道：“ 才不放手时，半截子已是我们的了，是这般缩了，却怎么得他出来？这不是叫做没蛇弄了？” 行者道：“ 这厮身体难看，枯血窄小，断然转身不得，一定是赵直窜的，定有个后门出头。你快去后门外拦住，等我在前门外打。” 那呆子真个一溜烟跑过山去，果见有个孔窟，他就扎定脚， 还不曾站稳，不期行者在前门外使棒子往里一倒，那怪物护藤竟往后门窜出，八戒未曾防备，被他一尾巴打了一滴，莫能正错得起，睡在地下忍疼。行者见窟中无物，牵着棍穿进去叫赶妖精，那八戒听得吆喝，自己害羞，忍着疼爬起来，直爬便扑。行者见了笑道， 妖怪走了，你还扑甚的了？ 八戒道， 老猪在此打草惊蛇哩。 行者道， 活呆子，快赶上。 二人赶过涧去，见那怪盘坐一团，竖起头来，张开巨口要吞八戒。八戒慌得往后便退，这行者反迎上前，被他一口吞之。八戒捶胸跌脚，大叫道， 哥也轻了你也。 行者在妖精肚里支着铁棒道， 八戒莫愁，我叫他搭个桥你看。 那怪物弓起腰来，就似一道路灯红。八戒道， 虽是像桥，只是没人敢走。 行者道， 我再叫他变做个船你看。 在肚里将铁棒撑着肚皮，那怪物肚皮贴地，翘起头来，就似一只干宝船。八戒道， 虽是像船，只是没有围篷，不好使风。 行者道， 你让开路，等我叫他使个风你看。 又在里面尽着力，把铁棒从脊背上一射将出去，约有五七丈长，就似一根桅杆。那厮忍疼正命，往前一窜，比使风更快，窜回旧路，下了山，有二十余里，却才倒在尘埃，动荡不得，呜呼丧命。八戒随后赶上来，又举耙乱住。行者把那物穿了一个大洞，钻将出来道， 呆子，他死也死了，你还住他怎的？ 八戒道， 哥啊，你不知我老猪一生好打死蛇。 遂此收了兵器，抓着尾巴倒拉将来。却说那陀罗庄上李老儿与众等对唐僧道， 你那两个徒弟一夜不回，断然轻了命也。三藏道，绝不妨事，我们出去看看。 须臾间，只见行者与八戒拖着一条大蟒吆吆喝喝前来，众人却才欢喜。满庄上老幼男女都来跪拜道， 爷爷，正是这个妖精在此伤人，今幸老爷施法斩妖除邪，我辈数各得安生也。 众家都是感激，东请西邀，个个酬谢。师徒们被留住五七日，苦思无奈，方肯放行。又各家见他不要钱物，都办些干粮果品，骑骡压马，花红彩旗，进来践行。此处五百人家，倒有七八百人相送。一路上欢欢喜喜，不时到了七绝山西市通口。三藏闻得那般恶会，又见路道填塞，道， 悟空，此词怎生度得？ 行者捂着鼻子道， 这个却难也。 三藏见行者说难，便就眼中垂泪。李老儿与众上前道， 老爷悟得心焦，我等送到此处都已约定意思了，令高徒与我们收降了妖精，除了一桩之害，我们各办前心，另开一条好路送老爷过去。 行者笑道， 你这老儿举言之欠当，你突然说这山径过有八百里，你等又不是大禹的神兵，哪里会开山凿路？ 若要我师父过去，还得我们着力，你们都成不得。 三藏下马道：“悟空怎生着力吗？”行者笑道：“ 眼下就要过山，却也是难，若说再开条路，却又难也。须是还从旧胡同过去，只恐无人管饭。” 李老儿道：“长老说哪里话，凭你四位耽搁多少时，我等俱养得起，怎么说无人管饭？” 行者道：“ 既如此，你们去办得两担米的干饭，再做些蒸饼馍馍来，等我那长嘴和尚吃饱了，变了大猪，拱开旧路，我师父骑在马上，我等扶持着，管情过去了。” 八戒闻言道：“ 哥哥，你们都要图个干净，怎么独叫老猪出丑？” 三藏道：“悟能，你果有本事拱开胡同，领我过山，助你这场头功。”八戒笑道：“ 师父在上，列位施主们都在此，休笑话。我老猪本来有36般变化，若说变轻巧华丽飞腾之物，为师不能；若说变山变树变石块变土墩变赖象柯猪水牛骆驼，真个全会。只是身体变得大，肚肠越发大，须是吃得饱了才好干事。” 众人道：“有东西，有东西，我们都带着有干粮果品烧饼骨剁在此，原要开山相送的，且都拿出来凭你受用，待变化了行动之时，我们再着人回去做饭送来。”八戒满心欢喜，脱了皂直多，丢了九尺耙，对众道：“ 休笑话，看老猪干这场臭功。” 好呆子捻着诀，摇身一变，果然变作一个大猪，真个是嘴长毛短半只膘，自幼山中食药苗，黑面环睛如日月，圆头大耳四八焦，修成坚骨同天寿，练就粗皮比铁牢，嗡嗡鼻音刮骨叫，喳喳喉响喷油笑，白蹄四肢高千尺，健裂长身白丈饶，从见人间肥始至，未观今日老猪枭。唐僧等众齐称赞，现眉天蓬法力高。孙行者见八戒变得如此，即命那些相送人等快将干粮等物堆攒一处，叫八戒受用。那呆子不分生熟，一捞十只，却上前拱路。行者叫沙僧脱了脚，好生挑担，请师父稳坐雕鞍。他也脱了靴鞋，吩咐众人回去：“ 若有情，快早送些饭来与我师弟接力。” 那些人有七八百相送随行，多一半有骡马的飞星回庄做饭，还有300人步行的立于山下遥望他行。原来此庄至山有30余里，待回取饭来又30余里，往回耽搁约有100里之遥。他师徒们以此去得远了，众人不舍，催攒骡马进胡同，连夜赶至，次日方才赶上，叫道：“ 取经的老爷，慢行慢行，我等送饭来也。” 长老闻言谢之不尽，道：“ 真是善信之人。” 叫八戒住了，再吃些饭食壮神。那呆子拱了2日，正在饥饿之时，那许多人何止有7、8担饭食，他也不论米饭面食，收集来一捞用之，饱餐一顿，却又上前拱路。三藏与行者沙僧谢了众人，分手两别。正是陀螺庄客回家去， 八戒开山过痛来，三藏心诚神力拥，悟空法显怪魔衰，千年稀世今朝尽，七绝胡同此日开，六欲陈情皆见绝，平安无阻拜莲台。这一去不知还有多少路程，还遇什么妖怪，且听下回分解。